欢我天真爱笑的脸，你最厌倦我发脾气的脸，你最眷恋我温柔女人的脸，你最怕看见我哭泣的脸。快乐的脸，相信的脸，女人的脸又一千面，因你而改变，为你缠绵，为你红颜。嫉妒的脸，多疑的脸，我的心总是不完全。女人的爱情没有别人，多余的空间。热情的脸，冷漠的脸，原谅我那么的多变。我在爱情里浮浮沉沉，找不到句点。 我的心就是不完全。